大家好，歡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動漫城進攻足球》。咁啊，喺呢一節入邊咧，就係得翻呢一集啦，直情係就得翻我一個啫，因為啊，李 Sir 忽然間咧就身體不適啦，就唔能夠嚟到主持節目啦。咁啊，但係我都會揾咗佢嘅同事啊 William 咧，但係不過佢又唔願意上鏡嘅，基本上係就同我一齊去做節目。咁啊，就先講講呢個英格蘭足球先啦。咁啊，今週嘅英格蘭嘅賽事，因為係上演呢個英格蘭足總杯啦，所以就英超聯咧就暫時停一停嘅。咁但係週中已經舉行咗兩場嘅聯賽杯嘅次回合嘅賽事。咁到後尾咧都係利物浦同埋曼城咧就打入呢個聯賽杯嘅決賽嘅。咁喺個晉級嘅過程入邊咧就係話利物浦就係翻主場，反而係輸翻0-1俾呢個史篤城，係俾呢個阿盧杜域就射入咗其中攀成平手嘅一球，然後捱到加時，好彩12碼淘汰對手進入呢個決賽。反觀一樣嘢就係話愛華頓咧就冇咁好彩啦。基本上雖然佢處於一個領先優勢，亦都係喺呢一個賽事入邊佢係先開紀錄嘅一隊，但後屘都係俾曼城係反勝為敗。咁啊，到而有一個入球係好爭議性嘅，就係講緊奇雲迪布尼嘅入球係應否出界。咁啊，當然啦，喺利物呢個愛華頓嘅領隊嚟講咧，佢又覺得100%出界嘅。但係當時嚟講咧，譬如話我亦都詢問過李 Sir 啦，咁佢個分析上咧翻嚟都話，其實呢個波仍然都係當入球有效，因為整個球體未完全出曬界嘅，基本上係。咁啊 ，William 有冇啲咩意見啊？ 其實愛華頓又阿李Sir都講咗好多次啦，鑊鑊都係 林天哥 入完波，跟住後邊就輸翻突，究竟係都係啲文啲後防差啲啦，係嘛？ 其實我係想睇利物浦士打比嘅呢個聯賽杯決賽，我覺得會冇咁悶，又見到曼城對利物浦， 但係對啲直播收視就應該就曼城對利物浦多人睇啲，不過香港都冇用啦，都冇得睇。 係啊，咁啊，因為我 香港又冇得睇，唔係喎，聯賽杯似有喎，足總杯冇。 聯賽杯有嘅，係足總杯暫時就冇再攞啦，因為聽講今屆話好昂貴啊嘛，嗰個轉播費用 係貴得嚟，跟住又好似呢個禮拜望一望嗰啲足總杯啲戲碼真係睇見你都唔想睇，你真係早啲翻屋企瞓覺 嗱。我亦都係啊，講一講啦 ，William 講咗就係今週嘅足總杯嘅賽事入邊咧，咁咧嗱可以咁講，先講一啲叫做英超聯嘅對手啊，咁啊譬如話曼聯作客呢個打比軍，咁如果呢20年前嚟講咧，呢個都好強嘅戲碼嚟嘅，基本上呢個 係20年前。 咁啊，仲有呢個啦，嗱，潘利茅夫咧就對住博茨茅夫啦，咁啊喺前幾屆嘅冠軍嚟嘅博茨茅夫，不過就冇得講啦。咁啊，英超聯嘅對決入邊咧，就水晶宮就會對住呢個史篤城，咁同埋呢個曼城將會對住阿斯頓維拉，阿斯頓維拉主場嚟噶。咁啊，其實阿斯頓維拉嚟講，會唔會有一啲神奇之旅啦？就正常嚟講咧，就應該冇可能會擋到曼城噶啦。 佢想互級多啲，定係想爭杯賽多啲咧？ 如果佢想互級咧，就坦白講，冒住而家個情況都咁差咧，就冒住俾勇等再插多鑊，就直情派副選出去，專心互級咁就會好啲。俾你爭到都冇用，你咪變咗嗰陣時嘅韋根咁咯。俾你啫， 又唔係呢一場，又唔係決賽， 係啦，仲冇必要 啦，仲漫長路。 你仲捱多場仲辛苦，基本上係咁啊！阿仙奴咧就對住搬尼啦，基本上屈福特就對住諾定咸森林。咁啊，應該呢個彎入邊最重戲碼就係利物浦同埋呢個韋斯咸噶啦。咁啊，仲有愛華頓作客呢個卡素爾啦。咁啊，呢個米爾頓海恩斯咧就將會主場對住車路士嘅。咁啊，最長戲碼就係利物浦對韋斯咸啦。咁呢場波入邊嚟講咧，喺今屆冤家波嚟嘅，講真係，即係令到利物浦失分嘅。喺韋斯咸嚟講係。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利物浦借住呢一場波入邊咧，就可以順利擊敗對手晉級啦。基本上係，你覺得機會率點啊？ 唔識睇喎，利物浦真係海鮮得好緊要喎。佢上次啱啱呢場聯賽杯又係 hit 住先噶嘛。 係啊。 跟住去到又輸翻，搞到踢12碼，又係失驚無神，無端端嗰場開入到5球，但係又失翻4球。其實反而韋斯咸好似今年對住啲 強隊好像很穩定，未輸過。 醒神，同埋佢亦都韋斯咸處於一個幾悠哉悠哉的位置啦。即係我知道聯賽冠軍又冇得攞， 又唔使降班， 又唔使降班，又唔使乜嘢， 又唔使爭歐聯。 係啦，咁我不如專心爭呢啲杯仔啦，咁啊專注啲，反而會好啲。反而利物浦咧就越踢越殘㗎啦，而家開始肯定係 都唔知佢想點啊。 係啊，啲人腳係得咁多，咁啊調翻轉啦，不如我哋講講啦。我有個馬後炮，費事馬後炮有個預感啦，講咗冇壞嘅，基本上係，因為我覺得曼聯雖然對打比棍難，喺呢兩屆嚟講咧，莫耶斯同埋呢個雲高爾咧，好早就輸俾呢啲低級別嘅球隊而出局嘅。咁近況其實都唔係太好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曼聯都存在暗湧嘅喎。 其實曼聯都冇乜所謂啊！依家對任何一隊對住佢都唔會當佢強隊咁踢噶啦。 係 以前就話驚咗你啫，依家對曼聯，你基本上入到佢兩球，你都差唔多贏緊。 好坦白講， 贏一球就坐禍。 以雲高爾呢排嘅新聞嚟講咧，即係嗰啲花生基本上係即係點講啊？加埋呢場波個賽事，就算出局都冇乜所謂噶啦。所謂正所謂一不離二，二不離三，根本就係、是，反正係咪都會撈埋一齊去計嘅啦。基本上將佢個功過。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點解一路都未炒咧？係咪其實曼聯嗰個老闆想賣盤咧？ 呢樣我真係唔知啊。但如果 中間等佢輸多啲賣平，有人想買係咪應該有人想買？跟住等佢跟住咧就俾咗啲錢啦，等佢輸多啲，跟住又等對波冇咁值錢，跟住又平啲賣咗佢。如果唔係冇理由唔炒喎，真係諗唔到理由。 佢又唔覺得佢想賣喎、啊。 佢依家係有條友保佢啫嘛。 但係我又覺得保佢唔啫。嗱，好坦白講啦，如果以一支咁嘅勁隊嚟講，我俾咗一年時間你，加埋半季，你重建球隊都重建唔到嘅，其實我都會覺得應該要即刻炒噶啦。咁上 係咁啊，莫耶斯都忍得好厚。 莫耶斯九個月咯， 係咯，佢依家都未夠九個月，不過好似啱啱退 休。舊年加埋今年年半 啊，舊年 我 搞一季喎， 好長時間嚟噶。如果喺曼聯嚟講，係不能接受噶嘛，呢個係。 但係咁樣傳話炒話炒話炒，跟住傳到都已經好悶啦，睇咗兩個月啦都有啦。 你咁樣最 炒， 你最大問題好似阿傑斯咁樣，亦都公開咗講過啦。如果你話我冇機會上位，我不如走啦。其實喺內部個氣氛上都開始轉向唔好啦。其實如果唔係曼聯班球員仲有啲職業道德嘅話咧，其實嘅情況真係同車路士冇分別咋。 不過我又諗緊，即係如果之前傳話摩連奴會接手嘅話，其實揸住呢啲人又可以執成點？ 唔會好太多，講真。 係啊，我都覺得唔會好太多，最多可能冇咁多昂居波輸啩。 會，因為其實呢班人咧係可以用貴嚟形容啦，貴得嚟又發揮唔到應有嘅功能啦。基本上，你唔可以當係即其實曼聯而家係近乎冇球星嘅，成隊波入邊，就算斯朗翻嚟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㗎。雲高爾仲喺度嘅話。 斯朗解決不到， 因為佢嗱你諗下入邊有小豬舒尼達連，其實舒尼達連個個人未加入曼聯之前其實冇問題嘅，但入到嚟咧就反而就係話發揮唔到應有嘅水平嘅，全部人都係嘅。 啲人冇乜熱血啊嘛，話以前嗰啲就係話著得呢件波衫就死都要死翻嚟嘅，即係我印象中， 即係冇一種為球隊犧牲嘅精神咯。 係，我記得有一次我以前。好耐之前睇波，唔知道上半場輸緊3-0，下半場反級2-5。 係嗰場波我有睇，係 我又喺 經典嚟嘅， 我又喺酒吧睇，直情哇！成間酒吧啲人直情 嗰場波係薛基啊，我仲記得薛基仲喺度碧咸啊嗰啲啊，咁啊依種啊冇係冇咗呢種熱血嘅認真嘅，係喺個領隊咯，基本上係 即係依家唔使三球都輸一球都差唔多追唔到。 我啊睇淡嘅，總之就我唔覺得佢係出腳唔如果曼聯喺呢一彎入邊輸咗俾打比棍，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 不過早啲輸可能係好事嚟嘅。 好事，你咪專心啲睇下聯賽會唔會高一兩級排名咯。基本上係 冇歐聯踢得真係大鑊嘅，其實 講佢又冇乜講噶啦。基本上係講到正所謂講到口都臭埋。反而有一樣嘢啦，我就想問一問啦，車路士買咗呢個柏圖之後咧，你覺得其實已經有迪亞高哥斯達啦，佢兩個踢法又唔可以話相近。但係，如果柏圖嘅踢法嚟講，我又覺得幫唔到隊波。 我覺得柏圖唔係好似柏度咁咯。 係啊， 依家同你擺多兩個人，又係類似夏薩特嗰啲，擺多幾個喺度。 係啊，其實我覺得真係冇乜分別㗎。嗱，成隊波清到車路士，唔會話多個前鋒個排名會升得好犀利㗎嘛。成隊波都有問題，根本 同埋你好少啲歐即係南美球員嚟歐洲揾食，跟住揾唔掂，翻南美又再翻歐洲，都冇乜成功例子喎。 係。 我印象中都冇見過一個即係咁樣，即係翻翻去踢唔掂，跟住翻翻去，跟住翻翻嚟大放異彩都冇嘅。不過可能好彩佢諗住，唉，三萬磅周身全啦，三萬磅周身踢半季都唔使好多錢啫。 我又講真一啲，我對於呢個轉會其實我都唔睇好，因為佢喺巴西呢啲咁個強度咁低嘅聯賽入邊咧，佢都唔係發揮一個好高嘅水平咧。如果你去到英超聯咧，我更加看不到他有什麼光芒 可能二月都未過就傷了玩完 是啊他傷多過踢的這陣子所以我覺得一件事他真的是為買而買的車路士現在又是當買玩具這樣 那又老實個轉會市場都沒什麼人開買又真的 那是啊整個轉會市場現在只是買領隊的嘛現在不是買球員的根本上 是 買了領隊 沒球員執其實都是沒什麼意思的 是啊嗱，咁啊呢一節咧英格蘭足球時段咧就暫時到此為止先啦。咁啊，我哋留翻喺呢個比賽打完之後啦，咁啊再有一個詳賽後評述啦，就星期一先至再詳作一個詳細嘅分析。咁啊，留意陣間嘅歐洲足球時段啦。咁啊，再會講翻西班牙、意大利同埋仲有呢個德甲波嘅。